你好，我是蔡能。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底层绘图接口的妙用。上一节我主要给你介绍了游戏引擎的概念，以及它在游戏开发中所起的作用。同时，我也提到了游戏引擎背后的工作方式。在代码层面，游戏引擎是一套针对底层绘图、音频、操作系统接口的封装实现。在这个基础上，我还举了一个在游戏屏幕上画线条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画线的接口函数在背后分解、组合、计算，并将绘图工作交给底层绘图接口。这个绘图接口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会针对 2D 游戏来讲解游戏开发的流程和细节，所以这里我先介绍几种 2D 绘图接口。我选择了五种 Windows 下最流行的绘图接口，分别来给你讲解。第一种是 OpenGL。OpenGL 是老牌的图形图像接口， GL 是 Graphics Library 的缩写，所以顾名思义， OpenGL 就是开放图形接口的意思。和接下来要讲的 DirectX 一样， OpenGL 也可以创建和渲染 2D、3D 图形，但是和 DirectX 不同的是，它可以在多种平台下运行，比如 Windows、Linux、MacOS 和部分 Unix， 而 DirectX 只能在 Windows 生态下运行。OpenGL 本身只提供图形渲染接口，如果你需要别的功能，比如音频、鼠标、键盘的操作，甚至是创建一个窗体，都需要别的扩展库来支持才能实现。第二种是 DirectX。说起 DX， 这个名称已经如雷贯耳。DX 的开发初衷是为了让游戏开发者能像在 DOS 平台编写游戏一样，在当时新的 Windows 95平台上也能一样高效、快速地操纵各种硬件设备。其实，在 DX 发布之前，微软已经将 OpenGL 包含在 Windows 系统里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 OpenGL 逐渐成为了行业标准，而 DX 自然免不了与它展开竞争。这里呢，我主要介绍一下 DX 中的两个核心组件。这两个核心组件的功能与 2D 游戏编程息息相关，你一定得了解一下。第一个是 DirectGL， 它是早期 DX 中掌管 2D 部分的组件。 DirectGL 类似我之后要说的 GDI， 它支持显存位图，而不是只能将位图存放在内存里，所以 DirectGL 更贴近硬件。但是在 DirectX 7版本之后， DirectGL 被合并到 Direct Graphics 组件当中。虽然目前仍有许多人在使用 DirectGL 的老版本开发包，然而 DirectGL 已经被微软逐渐淘汰。第二个是 Direct2D， 它是微软推出的新 2D 组件，它的出现是为了取代 Windows 下的 GDI、 GDI 加和 DirectGL。 Direct2D 能通过硬件加速来绘制 2D 图形，也支持高质量 2D 图形渲染，比如支持 ClearType 呈现的方式，除锯齿、几何位图的绘制和填充等等。第三种是 SDL， SDL 全称 Simple Direct Media Layer， 直译就是简单的直接媒体层。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SDL 并不算是独立的图形渲染接口，因为它将各种操作系统的图形图像渲染接口进行了封装，包装成统一的函数，以此来方便调用。比如在 Windows 下，它封装了 DirectX 和 GDI 加，在 Linux 下它封装了 XLib 等等，同时它也提供了 OpenGL 的调用函数。 SDL 不仅仅可以对现有图形图像接口进行封装，它也提供 SDL 官方自己发布的编程接口，比如 SDL Image 图像接口、 SDL Net 网络接口等等。后续我将介绍到的 Pygame， 其背后就是调用 SDL 编写的。 Pygame 是使用 Python 封装的游戏库，你可以很方便地利用 Pygame 进行 2D 游戏的编写，它的背后调用的就是 SDL 的接口，所以我们将利用 Pygame 来对 2D 游戏开发流程做一个完整的梳理。虽然网上关于 Pygame 的代码和教材有很多，但是我们要讲的不仅仅是 Pygame 代码是如何编写的，而是要从 Pygame 的代码中分析 2D 游戏的编写逻辑和编程思想。在这个过程中， Pygame 只是一个载体。我要说的第四种绘图接口是 GDI，全称 Graphics Device Interface， 也就是 Windows 下的图形设备接口，它所做的就是处理 Windows 程序的图形输出，负责在 Windows 系统和绘图程序之间进行信息的交换。使用 GDI 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从编程的方便性和硬件加速等功能来看， GDI 被 GDI 加取代是显而易见的。最后一种也是我要着重说的是 GDI 加。在 Windows 下，大部分接触过图形编程的程序员都使用过 GDI 加，而 GDI 加其实就是 GDI 的进阶版本。 GDI 加是有硬件加速功能的，而 GDI 没有。 GDI 是以 C 语言接口的形式提供的， 而 GDI 加则是 C 加加和托管类的形式提供。从接口代码的层次上说， GDI 加对程序员更友好，使用起来也更顺手。 GDI 加还提供了图像处理的接口，比如提供了 Image、Bitmap 等，可以用于读取、保存、显示、操作各种类型的图像，比如 BMP、JPG、GIF 等。 GDI 和 GDI 加的绘图操作也存在差别。 GDI 中存在一个称为当前坐标 Move To 的位置，这个当前坐标的存在是为了提高绘画的效率。我还拿画线的过程来举例，有一条新的线连着一条老的线画，如果设置了当前坐标，逻辑上可以避免每次画线都要给出两个点的坐标，开始和结束。如果每次都以该当前坐标作为起始点，线条绘制结束后，线的结束位置就会成为当前坐标。事实上，这种方式的存在是有历史原因的。有一种说法来自很早的 Logo 语言，这种语言针对儿童进行寓教于乐的编程教育。它的绘画逻辑是，如果有当前坐标这个概念，只需要一个递归就可以不停地画线，最终组成一个图形。所以后期很多的绘画接口都沿用这种方式去做。但实际到了2000年左右，人们发现这种方式并不方便，因此 GDI 加取消了这个当前坐标。一个原因是不方便，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无法确定当前坐标，绘图就会出现差错。而用 GDI 加绘制线条，则可以直接在 JawLine 函数中指定起始点和结束点的坐标位置。通过上面的介绍，你是否对 Windows 下几大流行的绘图接口有了大致的了解了呢？接下来你或许问问，那我了解这些图形接口的编程接口后，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这些接口进行游戏开发呢？答案当然是可以的。由于 SDL 的开发便利性和通用性，所以我拿 SDL 编程接口作为例子，来阐述一下究竟怎样通过图形接口直接进行游戏的开发。从最基础的开始，我们先要从 SDL 的网站下载 SDL 的最新版本，具体的下载网址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在下载的网站页面，我们可以看到 Source Code 一栏，这是 SDL 的源代码，有一定编程基础的同学可以下载源代码，直接使用 VC 加加、MinGW 等编译器进行编译，编译完的头文件和库文件直接就可以使用。如果你对编译不熟悉，可以选择下载 Development Libraries， 也就是编译完成后的开发包。网站已经将 Windows 下的开发环境分为 VC 加加32位版和64位版， MinGW 32位版和64位版。为了教学方便和统一，也照顾各种平台的用户，我建议使用 MinGW 的32位版，因为64位 Windows 可以兼容32位的应用。至于 MinGW 编译器和 IDE 下载安装细节，我将会在后续的专栏文章中介绍。下载完成后，将压缩包解压缩到任意目录、头文件和库文件，可以使用解压缩出来的 i686 w64 MinGW32 这个目录下的 include 和 lib。 接下来我们在 IDE 中设置 include 路径和 lib 路径，链接程序的时候需要在 IDE 设置中包含文件 libsdl.a libsdlmain.a，就可以开始在 IDE 中编写代码了。在开始开发的时候，首先使用 SDL init 来进行初始化，用这个方法传入一个 unsigned int 类型的参数，具体的参数有九个，比较多，我列了一个表格，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其中除了忽略任意错误之外，初始化所有系统这个选项包含了以上所有不同的初始化系统，一般使用 SDL init everything 就可以。随后我们要用 SDL create windows 来创建一个窗体。SDL Create Windows 支持六个参数，分别是窗体名称、在 Windows 屏幕显示的 X 坐标、Y 坐标、宽、长以及显示方式。然后用 SDL Create Renderer 创建一个 SDL 的渲染器。渲染器的参数有四个，分别是软件渲染、硬件加速、游戏屏幕同步刷新渲染、渲染纹理的支持。之后可以使用 SDL Render Clear 来清空 SDL 渲染器。使用 SDL Render Present 方法将渲染的结果显示出来，然后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大循环。在这个循环内，你可以把 SDL 支持的图形图像函数或者其他逻辑代码往里面填写，完成游戏的程序内容。具体的操作我会在之后的文章详细介绍。在这个大循环内，我们要用到的 SDL event 事件系统在循环内捕捉用户事件，比如要退出这个循环就必须点击右上角的 X 关闭按钮才行，如果你点击了 X 按钮，就会被 while 内的 event 事件捕捉到，并且匹配是不是退出事件，如果是退出事件就退出程序，最终退出程序的时候使用 SDL quit 清除资源退出程序。整个流程基本是这样，我再带你梳理一遍重点。首先下载和编译同文件和库文件，其中在 IDE 中设置 include 和 lib， 初始化 SDL init， 使用 SDL create window 创建窗体， 使用 SDL Creator Render 创建 SDL 渲染器，使用渲染器绘制图形，最后建立一个大循环，在循环内编写游戏内容，并检测退出事件。这个过程中涉及的代码我都写在文稿里了，同时我也把刚才这个流程画成了一张流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集合流程图来查看具体的代码内容。这个简单的例子呢，基本上可以说明直接利用 SDL 接口编写游戏的过程。直接利用其他图形接口编写游戏也基本是这样的步骤。好了，这节内容差不多了，我来做一个总结，你只需要记住这些重点内容。第一，绘图接口其实就是使用 C++ 语言或汇编语言，通过操作系统的底层调用诸如显卡、内存这些绘图设备，最后做成接口。第二， SDL 拥有统一封装的绘图接口，你可以在各个平台无缝编译和使用。现在你是不是对游戏开发的一部分流程有点了然于胸了呢？给你留个小思考题吧，我们提到了直接利用绘图接口编写游戏，请问如果这样还需要游戏引擎吗？如果需要的话，这个引擎应该放在哪里呢？欢迎留言中说出你的看法，我在下一节的